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6月26日的夜晚黑，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一劇之本。今晚呢，为大家主持的除了有我冯杰和有饺子施淑婷之外呢，还有我们也都会有阿初黄晓初。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今集的一劇之本呢，我们揀来一套的劇本呢，同我哋一劇之本好有關係。咁點解咁講呢？就係、是、因為呢，今次嘅劇本呢嘅編劇呢，就係、是、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何敏敏啊，陸克士啊。 哇！你嚇死我啊！你話嗰個戲同我哋個節目有好大嘅關係。人哋嗰個戲講呢個好社會性嘅議題啊，又講下即係嗱個演出嗰個劇團，仲要係叫六四舞台啊，係嘛、哎？你知而家好敏感啊嘛！你話同我哋好有關係，我好驚啊！而家 唔使驚，唔使驚，唔使驚嚇。咁啊，六四呢啲。啲嘢就诶唔好讲啦， 我唔讲得噶，原来唔讲啦，咁唔好提咁多六四舞台，我唔好提佢个名啦，唔好提咁多啊，呢啲真系 六四唔好乱咁讲啊，真 唔好乱咁讲啊，六四唔好提啦， 真系唔好提，唔好提。系啦，咁今次呢个戏虽然系话六四舞台去制作嘅，咁而咧戏嘅名咧就叫做《双城记》，编剧啱啱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是、何敏敏啊 ，Lucia， 咁就系今个月啊，即系六月初嘅时候，大约六月中左右啦，咁就喺牛池湾文娱中心嗰度公演嘅，咁啊大家都有去睇过呢一个嘅演出啦，咁啊即刻问一下，嗱六四舞台嘅演出都唔系第一次啦，都好多个唔同嘅演出，而今次咧阿陆姑写呢个戏咧，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佢將嗰個視點咧，真係由六四呢個事件咧拉到翻去，好似我哋平時生活上面會面對到嘅一啲問題，一啲我哋依家成日都講啦，即係買棵葱都同政治有關嘅啦。咁佢講緊兩夫婦面對住政治唔同嘅立場底下點樣相處咧，咁呢個可能係每個家庭都會發生嘅事。咁而將一啲政治事件，同我哋生活掛鈎咗，會唔會大家睇完之後個感覺會特別深一啲咧？ 我自己睇完呢，其实我唔係好楞到有感受嘅。 係咩？ 係啊。 佢讲嗰啲都已经係好社会性嘅， 因为你 直接话到俾你， 因为佢年轻、啊。年青人又未结婚， 讲紧八九年你都未出世， 你都未出世，知鬼咩？有六四又成，虽然个剧本系冇提到过六四嘅， 有提过烛光晚会， 佢哋相识系有，系都有提过，听听 系啊，但系个事件就冇特别讲嘅， 系啊，距离我好远咁样。 点样好远？啲事件嗱，我哋而家有所谓剧透少少啊，个剧本入面提好多，即系近年嘅香港嘅一啲政治事件过，譬如占中啊。或者係一啲燭光晚會啊，又有 ICAC 查特首啊，有啲高官又貪污啊，咁嗰啲都唔係貼身。 應該話資訊上我吸收到知道啦，咁樣咁，但係佢哋之間嘅爭拗緊嘅東西啊，我唔係好有感覺咯。 嗯， 係，所以我就唔係好聯繫到，我唔係 咁。你覺得佢哋兩個爭拗緊嘅咩？我哋講緊劇中啦，兩個人物啦 ，Lucia 自己飾演啦個老婆啦，咁由陳康飾演啦個老公啦，兩公婆啦，佢哋兩個爭拗緊嘅係咩㗎？你覺得？ 个老公喺度质疑紧依家佢哋嘅生活状况，或者佢老婆点样去面对一啲嘅攻击啊？因为佢太太小产咗，听落好似系因为一啲反对佢哋嘅人，即系系民主派，类似民主派，令到佢哋冇咗个 B B。然之后六姑喺里边嘅角色咧就好坚定嘅立场，即系系建制派啦，当系咁样去支持佢哋。而陈德康嘅角色咧就即系老公咧就会觉得。我哋系咪应该咁样做呢、就质疑紧呢样嘢咯。呢个系我嘅阅读。 就系、是、因为咧、那个剧咧之前我哋都同阿陆姑有倾过偈，就系、是、讲起呢个戏。咁佢其实想讲多啲就系人嘅政治嘅立场嘅转变啊。即系一阵我哋都会讲一讲个故事嘅内容啦。咁嗰阵咧就系讲到呢个戏入面嘅老婆啊，本身亦都系一个支持民主嘅人嚟嘅。当年讲紧20年前6月4日嗰个烛光晚会入面，佢都有份帮手去运。送呢个国殇之柱去港大，即系证明其实佢都系一个支持民主嘅人嚟嘅。咁但系喺 過咗二十年啦，佢哋嘅相處，佢哋結咗婚，生咗兩個女之後，個老婆個立場開始慢慢轉變，甚至喺老婆嘅一啲文章入面講到佢支持一國一制添。咁呢個咁大嘅政治立場嘅轉變，喺六姑寫呢個戲嘅時候，佢自己都話啊，其實佢都想探討下呢個咁嘅問題，因為佢依家時下都見到好多，甚至一啲公眾嘅政治人物。有時佢係我哋話偏黃嘅黃黃下，突然之間過咗幾年之後，佢又走咗去建制，甚至入咗政府做嘢都得嘅。咁即係呢一啲咁嘅政治立場嘅轉變，究竟背後有啲咩原因呢？會唔會亦都係因為有啲事件影響到佢，而導致佢有咁樣嘅轉變呢？咁六姑亦都係想喺呢個戲入面講多啲呢一方面嘅嘢嘅。 咁但係阿餃子，你頭先話你睇過戲，你覺得唔係好強感受係嘛？即係我想聽嘅係話，你頭先就講咗啦，佢哋兩公婆最大嘅爭拗點其實就係、是，咦佢哋面對住第一，佢哋兩個嘅政治立場嘅唔同啦，佢哋有啲嘅爭拗啦。咁你覺得呢樣嘢係令你唔入心啊？定還是係佢哋講個議題啊？淨係講緊一個關於我哋嘅社會、關於我哋嘅政治嘅呢一個議題，令你唔入心啊？係邊一樣嘢？ 呢個議題其實。唔知系咪个开头令我唔入信，即系开头我唔觉得 个老公点解要去死。 系啦，我到后面我都一度喺度谂紧，从佢哋讨论嘅东西喺度谂紧点解要死啊、 嗯！ 最后我都系 谂唔到。 系啦， 咁或者等阵我哋就需要喺讲咗个剧本个古仔之后，我哋再讨论呢个问题咧。老实讲，我睇嘅时候我都有一啲唔同嘅。我講緊唔同嘅感受係真係幾方面有唔同嘅感覺。第一樣嘢，因為戲入面講主要係兩公婆佢哋喺即係呢一個特別喺佔中事件之後，面對個老婆嘅政治立場越嚟越親建制，就導致佢哋兩個都唔知點樣面對大家，或者面對社會上發生嘅嘢都唔知點樣同佢哋自己嘅仔女去交代。佢哋有兩個女嘅，雖然亦都有一個小產咗，應該係一個仔嚟嘅，咁就冇出到世啦呢個仔。咁佢哋面對呢樣嘢，而個老公就喺個戲一開始話受好大壓力，咁佢自殺啦咁樣。咁而佢哋喺呢個老婆入嚟撞破之後，佢哋就要討論呢個問題。咁而佢哋圍繞嘅第一就係關於佢哋兩個自己嘅關係，即係佢哋點樣共處呢？嚟緊嘅日子應該佢哋係唔係應該而家個老公繼續去自殺死咗佢算數，定係點樣呢？咁樣呢個係佢哋第一個討論。第二個討論就真係關於即係我哋嘅。周遭嘅環境，特別係香港嘅政治，而亦都可以首先話俾大家知嘅就係、是、個劇本其實入面係講緊好多係我哋認知嘅史實嘅事件嚟嘅，即係譬如話特首被 ICAC 查佢啊，會唔會係有某一啲貪污嘅事件發生緊啦、啊？又或者係佔中啊，因為六四嘅燭光晚會啊，係好多好多係一啲我哋日常真係接觸緊㗎，因為廣大嘅校委會嘅事件啊，各樣嘢咁樣。咁而各樣嘢咁啱得咁巧咧，亦都有啲嘢係因為。好關我自己事，我又係廣大㗎啦，我亦都係經歷曬呢啲嘢啦，我亦都有老婆有仔女啦，即係呢啲咁樣嘅事件令到我喺睇嘅時候，亦都有啲另一番嘅體會，等陣亦都可以討論一下，我覺得。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施淑婷、馮傑。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六四舞台2017年嘅制作啊，系啱啱六月头嘅《双城记》啊，咁编剧系我哋好熟悉嘅六姑何敏文啦、啊，咁呢个演出咧分别何敏文自己演翻啦，同埋陈康两位演员嘅成台咧就系得佢哋两个去带住成个戏啊、嗯，由头到尾。咁啊，故事其实就系讲咩嘅咧？ 个戏咧，因为我好早就收到剧本，我未睇个演出，我就收到剧本，咁我睇咗。咁我睇嗰阵时就系咁样嘅，一开始即系我唔系话睇演出唔同啊，只不过一睇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开始咧就有个男人就系阿陈康饰演噶啦，就系、是、叫做阿 博 啊，博袁文博系嘛，袁文博佢一出嚟就打电话俾朋友啊，就话喂屋企漏水点样，我留张 check 俾你，你听日上嚟搞咗佢，你记得攞翻张 check 啦，之前你帮我咁多嘢，记得攞张 check 啦咁样。咁然之後就打電話俾個女就話：喂，你哋點啊？入 cam 啊？話應該佢兩個女入 cam 咁啊！哦，你哋周圍玩小心啲啊！然之後就即係有少少奇怪佢個狀況咁樣。咁點知原來轉個頭佢就準備吊頸自殺， 喺呢个时候咧，佢个老婆就突然间就开门，有何敏文饰演啦，就系、是、叫阿迪，我都唔记得咗佢全名叫咩啦，阿迪啦咁啊，咁就突然间就开门入嚟，哇，做咩出门口啊唔锁门啊，咁啊呢个老公啊就话喂唔好入嚟，唔好入嚟，唔好开灯，唔好开灯，因为佢就系其实喺度吊紧颈啊嘛，咁老婆入到嚟咧，老公已经拆咗条绳落嚟，手入面攞住条绳啦，咁啊佢哋两个对话咗一轮就系话哇搞乜鬼啊，老婆猛话好攰啊，唉我唔想同你倾啦，咁啊你唔好烦我啦，你要煮宵夜自己搞啦，咁啊喂你做乜奇怪怪咁啊，系咪两个女有啲咩事啊，咁啊佢话唔系，我打电话俾佢哋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啊咁啊，跟住呢个老婆就猛咁话咁啊，唉我翻入房瞓觉啦咁样， 佢应该啱啱喺澳门度搭船 翻，澳门搭船翻嚟，咁啊系咯，原本佢唔应该今日翻，咁啊老公就话你做乜今日翻啊，咁啊唉唔好提啦，总之唉我要瞓啊，咁样我要去唞啊，咁啊，咁呢个老公就开始觉得喂你有冇搞错，你一啲都唔关心，关心你咩啊？个女又冇事啦，咁关心你咩啫？咁佢手上面就攞住条绳咁，那个老婆就话：哦，你系话要吊个沙包上嘛？咁啊吊啦，唉、哎，吊乜都好啦，咁啊，总之唔好阻掟个沙包啦，你吊乜嘢上去都好啦。咁呢个老公咧，先至真系就和盘托出，就话我想死啊！咁老婆就话咩啊？你讲乜嘢啊？你想死？我想死啊！即系喺度重复佢讲咗成十次，我想死。个老婆先至到最后见到条绳，先至明白原来个老公系想吊颈死啊！跟住個老公先至將成個計劃講曬俾佢聽啦，我專登寫咗張支票喺度，點點點，叫嗰個朋友，我唔諗住閂埋道門，我又專登拉埋啲窗簾，就係唔好嚇親隔離啲街坊咁樣，我係真係準備好曬死㗎啦，如果你唔返嚟嘅話，你遲幾分鐘入嚟嘅話，或者佢已經死咗㗎啦 ,ok? 個老婆先至恍然大悟，就係、是、哇乜搞成咁啊，究竟咩事啊，咁呢个老公就慢慢开始将佢嗰个心迹就讲俾个老婆听啦，就话俾佢听，喂其实喺过去呢一段日子啊，佢面对好大嘅压力，面对好多唔同嘅一啲事件啦，咁第一就是、个老婆就喺度惊，喂系咪你生意上有啲咩问题啊，咁又话喂佢喺工厦度搞啲生意，即系觉得 party 房 系啦，搞 party 房嗰啲啦，咁就系唔系话你啲生意搞得唔系几好啊，惊点点点啊，不如搬去商厦啦，咁佢话唔系啊，而家生意都唔知好咗几多，又耐唔耐又多咗嗰啲，因为个老婆嘅 connection 咧，又多咗啲亲中嘅团体啊，嚟搞啲庆回归啊、庆国庆啊、庆咩咁，几多人嚟开 party？ 走到啦，走到啦， 咁啊几好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面对紧嘅系一啲真系个社会上一啲唔同嘅，可能系政治嘅因素啦，或者佢见到嘅一啲事件啦，佢开始觉得唔知道应该点样自处，再加埋因为佢太太系一个亲建制嘅人。咁亦都係寫專欄啦，甚至係最近有一篇文話佢個太太有一篇文呢，就係講話香港係應該一國一制，然之後係解放軍應該進駐香港，咁就最好啦。咁佢話佢唔知點樣算，因為好明顯呢個老公呢，就係一個最少係相對地更加係親民主派，或者係我唔知應該點樣描述啦，因為我都唔覺得佢係民主派嘅，只不過係佢睇嚟佢係反建制嘅咯。我應該咁樣去描述佢係最恰當嘅反建制。佢見到自己個老婆係咁，見到周遭個環境係咁。佢唔知點樣自處，亦都唔知道點樣同自己嘅女去交代，見到周遭嘅環境。有陣時喺新聞度見到有啲嘢，佢都唔知點樣講好啊！究竟邊樣係啱，邊樣係錯？究竟呢一個世界仲適唔適合人類生存嘅咧？即係諗到係一個咁嘅地步。 同埋佢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即係同老婆講又唔得，同個女講又唔得，同朋友講又唔得。即係佢哋兩公婆之間嘅關係，其實佢冇一個出口俾佢宣泄。 係最主要佢唔可以同朋友講，就係佢老婆叫做有頭有面，個個都識佢。佢唔通周圍同人哋講我唔同我老婆啊咁啊？唔通離婚啊？咁點咧？佢又唔係啊？佢愛佢老婆啊，佢愛佢嘅家庭啊。咁但係佢亦都冇辦法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面對到，到最後嗰個壓力之大，佢就選擇咗咁樣自殺。咁個老婆嚟到呢度先至可以話係恍然大悟，就係、是、發現嚇、啊、原來係咁樣噶，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係咁樣噶喎，咁樣。咁但係當呢個老公講曬佢嗰個所謂嘅心跡俾佢聽之後咧。呢、这個老婆亦都同時同佢講：，喂，我個壓力都唔細嘅，而家你哋個個講民主自由，點解我淨係講一個我嘅意見？我原來講都唔可以講噶，我唔可以有我嘅意見噶，咁樣就係民主啦，咁樣就係大家口中嘅民主啦。我唔可以有意見嘅，我意見唔可以同叫做民主派嘅人係唔同嘅，咁就係你哋嘅民主啦，係嘛？即係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對於佢哋兩個嚟講，即係不論佢個政見係如何，佢係咪唔可以講呢？咁好啦，亦都討論到就係話，喂，你係唔係真係覺得一國一制解放軍嚟進駐香港，嚟叫統治又好，鎮壓又好，點都好，控制返香港啦，咁就係最好。咁呢一個老婆亦都好大膽咁樣講話，點解唔可以咁樣諗啊？ 即係起碼唔係咁偽善啊！即係起碼就係我真係覺得咁樣可能係一個出口嚟嘅。如果大家都係咁樣不停咁樣衝突、不停咁樣衝擊，你有你講，佢有佢講，所有嘢都停滯不前嘅話，呢個唔係一個出口嚟嘅。起碼佢見到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出口嚟嘅，咁我講我意見都唔得啊！你唔好講我信唔信，覺得係唔係建制就一定好，或者建制就一定差，但係呢個佢覺得係其中一個出路喎，咁點解唔可以講啊？咁樣咁如是者，佢哋兩個其實起碼都明白咗大家共同面對嘅唔同嘅壓力啦，又或者係佢哋對於個社會嘅唔同嘅睇法啦。咁佢哋亦都慢慢就講翻，喂，佢哋一開始係點樣識嘅？佢哋點解會兩個人會相戀，兩個人會喺埋一齊，走到而家？咁究竟係唔係是打一個死咗事情就解決呢？咁我老婆亦都喺個過程中間亦都話，我要明嗰個感受究竟係點？點解你要企上去面對住嗰條繩？你覺得自己想死，究竟個感受係點？佢哋兩個人其實係嘗試明白緊大家，即係講咁耐，我唔知大家係點睇咧。其實個戲入邊絕大部分嘅筆墨係喺佢哋兩個嘗試了解大家，嘗試溝通翻，嘗試明白大家點解會咁諗，而唔係一個純粹討論政治嘅戲嚟嘅。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好似我哋頭先不停喺度講一啲政治嘅背景啊、政治嘅立場啊、佢哋嘅睇法啊，唔係嘅，因為佢哋兩個就係咁樣認識嘛。佢哋兩個喺六四燭光晚會认识的，他们两个都是因为觉得六四北京政府这样去做这些是不对的而这样认识。咁好明顯，佢哋兩個都即係某程度上，佢哋係有某一啲嘅價值觀係一樣啦。佢哋咁樣先認識啦。但係嚟到今時今日，佢哋發覺佢哋兩個係咪有啲價值觀已經唔同咗啊？咁所以佢哋重新再去講翻佢哋兩個究竟係咩人嚟？佢哋兩個係點樣睇呢個世界？點樣睇呢個社會？而佢哋到最後點樣去共處？當然個戲到最後嘅一個可以話係出口啦，就係佢哋兩個明白咗大家多一啲。亦都想辦法就係，就算大家嘅政見有唔同，即係我哋姑且籠統嚟話係個政見有唔同，而由於佢哋兩個係繼續愛大家嘅，佢哋可以用一啲方法繼續共存嘅，繼續喺埋一齊嘅，繼續好好咁樣去養育佢哋嘅女。雖然佢哋有一個小產咗嘅仔，因為個老公一路都好想有一個仔啊，話哦，如果有人可以同佢打拳啊，佢又可以將佢哋好優良嘅傳統啊，佢哋識咁多嘢啊，可以話俾呢個仔知。咁但係到最後已經冇咗，即係小產咗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咁樣點樣繼續走落去呢？而到最後佢哋就係咁樣決定，就算佢哋嘅政見有啲唔同，但係原來佢哋嘅人性最核心嘅部分，即係佢哋最美最善嘅地方，其實佢哋都依然係一樣。所以佢哋就決定點都好，佢哋要繼續一齊咁樣行落去咯。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继续翻到嚟一剧之本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六四舞台今年度嘅制作啊，《双城记》编剧咧就系何敏文、卢库什亚啦，导演系李景昌，而演员咧有何敏文同埋陈康嘅。咁呢一个演出咧系喺今个月啊，即系月头大概六月初至六月中左右啦，喺牛池湾文娱中心嗰度公演嘅。咁我哋一齐都睇过个演出啦，而阿初咧亦都睇过个剧本添。咁入面都讲到好多依家社会上面发生緊嘅一啲政治嘅事件啦，究竟我哋香港人啊喺呢一個氛圍底下點樣生存落去呢？又或者人與人之間嘅矛盾可以點樣揾到一個出路呢？入面講到戲入面嘅角色啊，那個老婆阿迪咧，就係因為一啲唔同嘅事件咧發生而令佢慢慢由親民主嗰邊走咗去親建制嗰邊。當中嘅發生咗啲咩事件咧，就包括咗佢哋兩公婆想追翻個男仔啦。咁啊，到阿迪啊，終於有咗啦，去到三四个月嘅小朋友啦，咁但系咧，因为阿迪嘅一啲言论咧，就 叫做開罪咗一啲民主派嘅支持者，咁所以咧嗰啲所謂民主派嘅支持者咧，就日日都喺度寄一啲刀片啊，寄一啲精液啊等等，咁就去即係威脅啦，或者係喺度恐嚇阿迪啦，咁就令到佢身心受創啦，而逐漸亦都令佢最後小產咗呢個小朋友。咁我估呢一啲事件咧，亦都令到阿迪逐漸咁樣轉變，而去咗我哋話親建制嗰邊。咁、我哋都睇到，其實個人物背後發生咗好多事。咁先至令到嗰個人物嘅立場轉變，亦都因為佢背後嘅轉變而令到佢哋兩公婆之間嘅矛盾係日益咁樣加深。而我哋喺個戲一開始就已經見到個老公真係辛苦到要吊頸啦。咁但係啱啱喺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餃子都講到，其實啊，點解個男嘅要吊頸呢？好似總係喺個戲睇到中間甚至後面都覺得，佢未至於要去吊頸啫，係咪咧？餃子，你都有咁樣嘅諗法係嘛？ 係啊，同埋好似嗰件事自殺嗰件事啊，帶起咗個戲啦。咁但係好似後邊又好快咁樣 follow through 嗰件事 啊，係啊，咁就完咗。咁、但係其實我鍾意後邊六姑依個阿迪依個角色，佢好特別咁樣去講佢係開頭係去參加六四晚會，但係到今時今日，依家係覺得應該一國一制嘅一個人，去點樣去講佢嘅諗法啊？其實我係即係我自己當然有自己嘅立場啦，對於呢件事或者而家嘅政治狀況咁，但係聽完佢咁樣講，我係多咗諗法嘅，或者眼界開咗嘅咁樣。咁但係作為一個觀眾啊，睇依個戲，我係唔係咁舒畅嘅成个过程， 点样唔舒畅啊？即系你 好多问号不断， 好多问号。你最主要个问号系咩咧？我想听多少少。 自杀嗰样嘢啊，真系。 自杀嗰样嘢 ，OK。 系，同埋两公婆嘅冲突，我觉得系唔明显去到呢个位咯。 系咩？但系我嗱，你问我，我又觉得好明显噶、即系啱啱咁讲。两个人嘅政治立场其实唔同嘅话，每日生活喺同一间屋，究竟佢哋会唔会继续去讨论呢件事先？但係喺戏入面应该啦，就讲到其实呢两公婆好耐都冇好好咁样坐低倾偈㗎嘛。咁所以个男嘅先至谷到要爆要吊颈啫。咁其实戏开始嘅时候都话冇咩好倾啫，其实平时都冇咩好讲。或者到最后两公婆真係坐低倾啦，都讲到其实我哋好耐冇咁样坐低倾偈啦。好似就係因为佢哋两个之间这个混在一个困局入面，但是各自又不可以跟对方讲这方面的东西，怕对方不开心又好，怕最后嗌交又好。那这些谷住谷住令到个男的最后要吊颈，不是都是一个件事。 我想饺子他讲呢，他就不是说不明白他为什么吊颈、是只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他原本明明吊颈的，跟着讲话没有件事这样。即是我想这个是 他其中一个，因为个戏去到中后段的确系个老公就已经放弃咗吊颈，接近完全放弃咗噶啦。去到个戏最后就绝对系啦，因为佢哋两个应该就要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噶啦嘛。到最后系咪？ 佢都有交代过嘅，就系讲个男嘅发现咗，其实佢最应该做嘅系应该保护佢个老婆同埋保护佢个女，即系免于恐惧嘅自由啦。咁样咁就令到个老婆唔会因为咁样而小产，所以佢都觉得自己内疚嘅。咁所以佢先至吓放弃咗自杀呢个念头。咁样呢一个解决方法对于个角色或者对于个戏嚟讲 ，O 唔 O K 咧？ 我觉得呢个系编剧有心铺排落去噶啦。而家只不过系话，我谂大家，我唔知系饺子佢问嘅问题就系话，佢够唔够力去自杀啊？即系我唔知呢个系咪你嘅问题？你觉得系佢够唔够力？嗱呢一个咧，我就即系由于我私底下我哋同 Lucretia 都好熟啦，我同佢更加熟啦，同班同学到而家都唔好讲几多年啦。咁啊。嗰、那個過程入面，我諗因為我哋喺身邊，我哋見到嘅，我哋經歷嘅嘢，我哋問嘅問題，我哋真係問過好多呢啲咁嘅問題。我哋亦都喺我哋嘅身邊有朋友係即係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佢可能啊輕生咗啊。我哋曾經真係有共同識嘅朋友曾經出現過呢啲咁嘅狀況。咁而呢一個戲入面提到嘅呢個狀況咧，其實我自己係好痛心嘅，即係講緊我哋聽過嘅，喺新聞度都聽過噶。哦，兩公婆唔同政見，我哋聽過噶。我亦都識得朋友，哦，佢係咁睇嘅。點知原來翻到屋企咧，佢屋企人全部就係另一個睇法嚟嘅。咁點咧？ 再加埋我亦都聽過 Lucrezia 佢講，譬如佢見到佢自己嘅親戚嘅時候啊，會有啲咩嘅唔同嘅衝突啊，佢細細個受嘅教育啊，各樣嘢點樣令到佢其實佢自己我諗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喺入邊嘅。咁當然啦，我唔可以由於我識得 Lucrezia 我去偏幫佢，即係我唔好話偏幫啦，因為喺個劇本入邊我哋睇唔睇到同佢自己個人生經驗啲咩係兩件事嚟噶嘛。我唔需要由於佢嘅人生佢經驗啲咩，我就覺得個劇本一定要 work 定係唔 work 㗎，係咪？我哋喺劇本入面睇到嘅咩？我哋劇本睇到入面嘅係呢兩公婆佢哋都係一個好直接地一路同緊民主運動掛鈎嘅人嚟㗎。我唔知在座幾位餃子有冇去過六四燭光晚會啦，我就唔多去，我有去過。當時港大要運條國商支柱入去嘅時候，我仲係一個中學生，我冇經歷過，但我知道嗰件事。但係當我係一個港大學生嘅時候，嗰一條國商支柱俾人搬過幾次，問過幾次，係嗰樣嘢係唔係應該擺喺學校度啊？又或者係有一啲其他嘅嘢，咁嗰啲人我開始有一啲我個人嘅感受，而呢一個某程度上，我唔應該用同情分呢三個字去描述我對於呢個劇本嗰個感受，係我真係有同感啊，係嗰啲嘢係我直接有感受嘅。而我去睇翻呢兩公婆，如果佢哋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個男人受一個咁大嘅壓力，去到話佢要自殺嘅話，我覺得我能夠明白㗎。同埋亦都調翻轉啦，呢一個係佢個劇本嘅其中一個前設，去到一個位，我直情係認為係某程度上我可以用講古唔好博古嚟去描述呢個狀況。佢受嘅壓力係。我頭先阿傑亦都重新提過一次咧，就係話佢同老婆講咧唔知點講，同朋友講唔知點講，佢個政見都唔可以講，佢同兩個女唔知點講，因為個媽媽日日出緊文，佢個女可能睇完佢媽媽嗰啲文，佢就覺得哦個媽媽係咁樣講喎，咁呢啲一定係啱噶啦。咁如果佢唔同意，佢係咪同個女講你阿媽係唔啱嘅咁樣咧？即喺各種各樣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嗰個壓力之大咧，係我諗我能夠明白嘅。咁呢一個情況亦都頭先講咗，就係話其實喺個戲入面有某個解決嘅，就係慢慢我哋見到佢呢個所謂嘅自殺，佢去輕生，而慢慢佢發現佢真正嘅出路原來唔係就咁死咗就解決咗個問題，而係佢要用另外一個角度，另外一啲方法去解決佢而家有個問題。那個問題唔係完全解決咗㗎，即係唔係話哦我講完之後哎呀突然間世界和平啦，香港嘅政治問題都解決晒啦咁樣。即係唔係呀，係佢而家個戲入面最主要嗰個衝突絕對唔係講緊香港嘅政治環境。最主要個衝突係點樣面對佢個老婆同埋佢個家庭佢自己嘅人生。OK， 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呢兩個人物有必要將佢哋面對緊嗰個人生就係嗰個政治環境。就是佢点样面对个老婆，就是佢唔知点样同佢个女讲佢妈妈咁样嘅政见，佢唔知点样算啊！佢呢个压力之大，先至成为咗嗰个戏入边好重要嘅一个承载物，去承载佢哋嚟行呢一条咁样嘅旅程，而导致佢哋要经历。佢一开始系决定自杀嘅，到最后佢发现佢自杀解决唔到个问题，佢应该点样面对，而同佢个老婆一齐共同面对呢个问题。嗱，嚟到呢位，我突然间抽翻出嚟就系讲论剧本嚟讲咧，我觉得佢。劲嘅地方，犀利嘅地方系佢要讲政治，但系佢揾到一个好好嘅承载物，互相承载。佢用个政治环境去承载呢两公婆嘅关系，佢用呢两公婆嘅关系去承载佢要讲嘅政治。两样嘢环环紧扣，而造成咗呢个剧本能够完整咁样去。我唔认为单论剧本佢有重大嘅瑕疵。或者單論佢要講嘅議題又太過突兀，我認為呢個已經係相當之難嘅啦。 喺我睇呢個戲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對政治或者我哋對民主究竟點樣演繹咧，其實喺個戲入面有一個好深刻嘅批判。我哋就係話民主民主，大家追求民主，其實所謂民主係乜嘢咧？係唔係唔可以？講一啲反民主嘅言論咧，即係呢啲就係個劇本入面想帶出嘅一啲嘢。究竟阿迪即係呢個老婆係唔係真係叫做相信一國一制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不過佢就係拋咗呢樣嘢出嚟，俾大家去諗。其實 就算我真係支持一國一制，係咪唔講得先？即係呢一啲就係我諗編劇有意喺個戲入面想觀眾都去諗嘅一啲，我哋話對理性嘅一啲批判。另外就係喺個戲入面講緊兩公婆嘅感情，其實我又真係好感覺得到啦。即係一來可能我自己又結咗婚啦，即係兩個老公同老婆究竟點樣相處咧？喺屋企入面其實有幾多嘅，就算唔出聲都可能有好多矛盾啊等等。喺呢個戲入面，我係好感受得到。咁所以睇完呢個戲，其實我又覺得幾 OK 嘅，我又幾中意呢一個戲嘅。同埋我亦都會諗起Skylight 啊嘛，呢套戲之前我哋喺一劇之本入面，阿胡老師都同我哋介紹過呢一個。 之前阿黃子華同阿 陳伯拉， 陳伯拉做嗰度 前度係啦。咁又係主要又係講兩個人啦。咁嗰陣嗰套戲就唔係兩公婆啦，不過一男一女咧都係有情侶關係啦。入面就主要都係一場過去講曬佢兩個人之間嘅矛盾衝突，入面亦都牽涉好多政治啊，當時嘅一啲社會嘅狀況。咁呢個戲亦都令我聯想到嗰個戲嘅。咁所以你問我咧，我又真係都中意今次《雙城戲》呢一個嘅劇本。 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兩個人咧，成個戲過幾鐘，差唔多一個鐘零九個字，成個戲其實係好難寫嘅。即係呢個設定其實係好好啦。咁但係當一個戲只有兩個人喺同一個情景裏面，咁其實有冇啲咩話一定要注意，或者點樣可以令到個戲好睇啲嘅呢？ 我覺得如果講翻戲嘅話，永遠戲都係最簡單嘅嘢嚟嘅啫。即係我哋由第一集開始講都係咁啦。戲劇最主要嘅元素係啲咩？衝突咯，起承轉合咯，係咪？咁而家我哋其實我哋睇到嗰個衝突㗎，亦都係喺個戲入面個起承轉合。如果我哋而家真係分拆出嚟嘅話，每一個小段落，我哋都清楚見到個起承轉合㗎。你見到 Lucretia 喺了解即係劇本係乜嘢，戲劇係乜嘢，佢一定係有好佢自己個人嘅睇法，亦都係好充分嘅。咁所以呢一個我唔否認啊，只不過係而家究竟睇個戲嘅時候，好似啊餃子咁講話，真係好似唔係特別入心喎。老實講，我自己睇我都唔覺得特別係好入心㗎。即係嗰樣嘢係唔係對我話，哇！我好大感受啦，我好同情佢咧。因為到最後，我哋睇戲咧，我哋就唔係想接收資訊。我唔係話唔可以接收資訊，請大家留意，係我哋最想嘅唔係淨係接收資訊，而係喺個過程入邊，我哋點樣去體驗人性。甚至係我哋可以代入到嗰啲主人翁去感受一啲嘢，而通過呢個感受呢，我哋對人性有重新嘅一啲體會，令到我哋行返出個劇嗰陣時候望住個世界，我哋都有改變。我覺得最好嘅戲就係咁樣啦。咁我覺得呢一個戲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佢入面理性嘅刻畫，佢哋嘅批判，佢哋嘅辯論係多嘅。咁而呢一个部分呢，就我觉得係有少少多得滞。如果论戏，我就想睇呢两个人佢哋个感受，我想睇得多啲。有少少我自己觉得，如果真係要评个剧本嘅话呢，我自己就觉得呢、這个喺 Lucretia 嘅剧本入面耐唔耐会出现嘅，就係佢有一啲嘢想讲，咁佢好聪明地揾到一个好好嘅承载物，我已经讲咗啦呢个。佢承載咗佢，俾佢出嚟，但係我亦都覺得唔夠狠心地將佢再精簡一啲咯。因為我哋頭先喺咪後曾經提過啦，當呢一啲咁寫實，直情係史實嘅啲事件喺個劇本入面出現，喺個演出入面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出現咗一個布萊希特嘅疏離主義，因為我哋被逼會突然間醒一醒，咦？我明明入嚟睇緊戲㗎，咁點解佢好似講緊我咁樣嘅？這個已經對我嚟講啊，我自己個人睇法已經構成咗一個疏離主義。這個疏離主義令到我哋咧喺睇緊個戲嘅時候咧，冇辦法完全投入啊！我哋同個戲一齊喺度，喂，係唔係講緊阿梁生啊？係唔係講緊阿林太啊？係唔係講緊嗰個港大嗰個校委會嗰個主席啊？邊個啊？嗰啲史實令到我哋咧有某程度上嘅疏離，令到我哋咧係冇咁容易去投入呢兩公婆嗰個情感。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唔夠膽評佢係好定係唔好，因為呢個可以係佢嘅意圖嚟嘅。我只可以講我中唔中意。你問佢做得好唔好，我覺得做得相當好。 呢個我哋頭先已經講過，好難好難。佢揾到一個咁好嘅承載物去承載佢，即係老實講啦，呢個戲一定係佢首先有佢想探討嘅呢個題目，就係、是、社會上喺度兩極化嘅一啲唔同嘅睇法。佢揾到一個咁好嘅承載物，就係佢某程度上半虛構咗一對咁樣嘅夫婦，去將呢個故仔擺入去。然之後我哋係見到嗰樣嘢情理兩方面都有 development， 但係外於嗰樣嘢對於我哋嚟講而家咧太過貼身啦、我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嗰、那個太過貼身咧，令到我哋突然間反而係抽離咗。就對於嗰兩公婆嗰、那個嗰、那個感情嘅投入咧，我自己係唔係話十分投入 嘅。但係點解咁得意咧？就係話嗰件事對於我哋係貼身，反而係令我哋抽離咗，即係令我哋冇咁可以投入件事。 嗱，我呢一、這個我再講多少少，就係我頭先講嗰個所謂嘅疏離主義。點解我會描述呢一個狀況已經出現緊疏離主義咧？就係嗰啲咁嘅史實嘅事件咧，係令到我哋突然間諗翻我哋自己係多咗喺當下，而呢一個咧某程度上令到我哋突然間醒啊！即係大家都喺我哋節目度聽過我講我嗰個發夢嘅理論啦，即係我哋突然間醒啊，我哋諗多咗出面嘅世界，諗多咗我哋自己嗰個人生，而令到我哋係某程度上利用理性去思考究竟我哋諗緊嘅啱唔啱，我哋經歷緊嘅啱唔啱，我哋做緊嘅啱唔啱咧，而令到我哋咧少咗時間咧去完全代入嗰個劇中嘅兩個主人翁啊。嗱，我老實講，我認為咁樣係唔好嘅。唔好嘅原因系咩呢？因为我认为极致嘅疏离主义都唔系完全嘅疏离，就系、是、要令到我哋喺完全投入嘅情况之下，都令到我哋提醒翻，令到我哋喺出剧院或者我哋睇紧戏嘅时候，突然间醒一醒，谂一谂我哋现实世界，令到我哋扣得更加紧啊！其实我认为好嘅疏离主义系咁，但系而家嗰个疏离咧，可能系因为个份量个成分多。多到一個地步咧，令到我自己咧就偏向去諗我應該點樣做，我點樣去同我嘅朋友去溝通，我點樣面對一啲親見制嘅人嘅時候，係唔係我就點樣？而佢哋兩公婆嗰個情感嘅瓜葛咧，就相對地弱咗，因為佢被逼地講咗好多佢哋嗰個理據啊，佢哋諗緊啲咩出嚟。而呢樣嘢咧係我覺得對呢個戲嚟講咧係其中一個少少嘅敗筆嚟嘅，即係令到我哋唔夠去同情去明白呢兩個人嗰個情感嘅瓜葛。佢哋兩個情感嘅瓜葛，我哋越能夠明白嘅話，其實個戲到最後應該係會越成功。我自己覺得呢個就係我自己對於而家個戲嘅狀況嘅睇法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再講多少少咧，關於頭先即係都提到好基本嘅一啲嘢，就係衝突啦，同埋起承轉合。個戲一開始咧，就係講緊個男嘅個老公話要吊頸，咁跟住咧，咁事件都好似擺平咗啦，個老公就決定咗唔吊頸啦。咁呢一個咁重要嘅事件咧，就去到大約個戲嘅中間左右啦，咁就已經完咗噶啦。個男嘅已經發現咗我新嘅使命係乜嘢噶啦。咁但係之後個戲嘅下半部分咧，主要就係傾偈啦，就是、老公同個老婆傾偈，解拆翻個老婆點解呢段時間會咁樣轉變啊？大家有啲咩苦水要呻啊？依家一次過呻曬出嚟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我唔知算唔算係個戲嘅一個新嘅起啦。咁而喺呢一個後面嘅部分咧，我唔係好覺得有啲衝突喺入面。因为个男嘅一来自己嗰部分已经解决咗啦，个女嘅有好多苦水要吐啦，咁、但系个男嘅好似又唔系真系同佢对着干嘅，系喺度帮佢去解决佢嘅问题。咁、换言之，两个人之间就冇咗一个冲突喺度，而两个就变咗一个 counseling， 一个辅导，咁大家两个喺度倾偈，倾咗半场戏。咁、呢个其实系令我谂个戏嘅编排究竟咁样系咪一个好嘅编排咧？ 首先我想讲下，即系哇要。 講幾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是、你知我講咩啦，我又講主角啦，又講主角啦。個戲個主角你哋覺得係邊個嚟嘅咧？男定女咧？ 睇曬個戲之後，我覺得係女嘅。 係咁，嗱，餃子咧，你有冇特別睇法？ 應該都係個女嘅。 你都覺得係個女嘅， 係。係，雖然係陳康開戲， 係啊， 但係好似。啲嘢係圍住啊，迪轉多啲嘅。 係係，你問我個，我都直接話俾你聽啦。我認為係個女嘅。咁我點解喺阿傑講完之後，我第一樣嘢提係提呢樣嘢咧？其實我要即係我頭先就話亂就亂起啦。我要提幾樣嘢。第一，編劇好聰明。編劇第一場戲開得好啊，我認為 係好中意。 你入到去一睇咩事咧？呢個人就係、是。我第一次睇劇本嘅時候，我覺得佢係再冇嘢啲噶，再冇嘢啲就係佢打電話，喂點點點啊，喂你記得上嚟同我整啊，我搞咗個支票喺度啦，你記得上嚟攞喎，咁樣冇嘢啊，係嘛？打電話俾個女，喂你玩得開心啲啊，點點點冇嘢啊，跟住佢就出去吊頸喎、啊，呢、這、一個係令到我哋產生一個好大嘅疑問。呢、這個已經構成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起啊，我哋有一個好大嘅疑問，我哋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嗱，咁當然啦，我自己作為導演或者作為一個劇本嘅評論咧，我睇呢個位咧，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講緊我哋而家身邊入可能好多人都係有一個咁大壓力，而我哋冇辦法知，而佢其實可能隨時都會自殺嘅。佢將一個咁寫實，我哋平時日常生活我哋冇懷疑嘅，突然間令到我哋有一個好大嘅警醒啊！其實呢個位置。即係我哋好容易遺忘咗嘅，咁呢一個咁樣嘅位，佢嚟開個戲咧，令到我哋去睇呢個人物，好似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我去了解呢個問題啦，輾轉呢個問題，我哋先發現原來根本全部嘢指向個老婆嘅，個老婆嗰個戲咧，係反而係你可以話後咗，但係其實係前咗嘅，因為個事件個戲咧係早好多嘅。如果你講個戲啊，個戲一開已經開喺一個好高嘅位置，已經講自殺咯，大佬，佢爭啲死埋嘅咯。嗰個戲開到咁大一個咁高嘅位置，而家只不過係後面成個戲咧，其實要解決嘅咧，就唔係解決個男仔嘅，唔係解決余文博個角色嘅，係要解決就係阿迪呢個角色，佢成個角色佢面對緊嘅問題。由佢一個唔知發生咩事，到發現由佢造成嘅一個咁樣嘅問題。某程度上我可以咁講啊，係佢造成㗎嘛。因為個老公其實冇乜點一個好大嘅轉變㗎，但係呢個老婆慢慢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嘅生活開始被影響啊，佢自己嘅生活開始被影響，包括個老公，包括個老婆嗰個生活都被影響。而呢個老婆發現係原來佢都有一個好大壓力，佢呢個壓力佢係原來佢都唔知道個老公有一個咁大壓力。而成個戲點解佢一開始就係會出現啦，因為個老公話：咦，你唔係去咗澳門嘅咩？佢原本去澳門係一個唔知係新書讀書會，就係佢有本新書。但係佢點解會早走啊？係因為佢發現有人話俾佢聽，佢中學定小學嘅時候嗰、那個老師話會專登要嚟睇一睇佢，見見佢啊！佢驚啊，即刻就搭船走。佢原本係聽日嘅，佢即刻搭船走啊！點解啊？因為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咧，佢嗰個老師咧，只要佢有少少錯咧，佢呢個老師就會捉住佢。佢唔知點樣面對佢呢個老師，佢開始佢覺得自己原來都有錯，佢走咗翻嚟，但係反而咧通過佢面對咗佢老公咁樣，同埋佢將佢嘅心跡講咗俾佢老公聽之後咧，佢到最後佢發現佢原來做緊嘅嘢，不論係啱也好錯嘅也好，只要佢真係知道佢自己做咩嘅時候，佢一定要面對佢，令到佢可以繼續向前行。所以個戲其實到最後。佢系叫佢老公听日陪佢一起去澳门， 系 佢去嗰个读书会，亦都即系话佢面对佢嘅老师，佢面对佢觉得佢做紧嘅究竟系啱定唔啱？呢个系佢一个好大嘅冲突嚟嘅，佢自己。所以到个剧本嘅后半段啊，话哎呀，究竟佢仲有冇冲突咧？好似系一个 counseling， 一个咁嘅辅导，就系、是、要辅导嘅。其实佢面对紧嗰个冲突系一个更加大嘅冲突，就系、是、佢自己点样面对佢自己嘅人生。只不過佢而家咧，佢又自己唔知點面對，而佢個老公由於嗰個所謂佢老公要吊頸嘅呢個問題，某程度上解決咗之後咧，佢老公反而係變咗啊！佢嗰個行動、佢嗰個動作、嗰個衝突，已經唔係一個外在嘅衝突，係一個可以話係佢內在嘅衝突。點樣去解決佢而家面對嘅問題，或者佢點樣面對自己？而呢一個其實喺個戲入邊嚟講，我覺得係一個更加有價值要探討嘅嘢嚟嘅。所以如果論個戲後段咧，我就唔 認為話啊冇咗衝突嘅，只不過都係嗰句，就係我頭先講噶啦，就係話啊嗰個史實嗰個事件啊，或者嗰個政治嘅環境各樣嘢，由於個份量之重咧，令到我哋好難去投入去明白佢嗰個究竟有幾深入。咁當然啦，我哋亦都要老實嘅，就係你哋兩位係睇咗個演出。雖然我有睇到個劇本，但係我哋咁樣去睇嘅時候，我哋都未必話係充分明白曬所有嘢，我哋只可以係一個旁觀者嘅角色去睇，我就覺得我哋就唔能夠好深入咁樣去體會到佢嗰個感受有幾深咯。 咁我諗除咗製作團隊之外，絕大部分人都係以我哋呢一個咁樣嘅 冇錯 外人嘅身份去睇， 所以某程度上都公道㗎。呢個冇錯，某程度上都公道㗎， 冇錯。 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我自己覺得啦，呢個戲咧，佢其實係一直講緊另外一個名嘅，原來叫做曙光嘅，由一開始 去死 到而家，即係帶住希望。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一樣嘢就係到最後佢探討緊嘅係佢哋夫婦之間係要有溝通，要有溝通，咁就有見到希望，就係講緊社會依樣嘢。我哋好多時候而家都會，譬如網絡啊，我哋只係會睇到自己想睇嘅東西嘅啫嘛。咁呢個係好好嘅一個提醒咯，我哋真係要去聽、去了解。咁嘅時候，我哋香港先會有希望。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啦， 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